断桥边也无法了断，不管多波折多么难，我心依然爱瞬间，痛了一千年，说声再见心盼起缠绵眷恋。就要你作伴。

相识和最了，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，一辈子暖暖的好，我永远爱你到老。幸福开始有预兆，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，然后孤单被吞没了，无聊变得有话聊，有变化了，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，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，你不知道你对像是喝醉了，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，一辈子暖暖的好，我永远爱你到老。呜呜，小酒窝长睫毛，迷人的放慢了步调，感觉像是喝醉了，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，一辈子暖暖的好，我永远爱你到 心里想留下九重八，将阵先，将事实